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先一节一节地看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六章45到56节。首先我们看45到46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离开他们原来的地方。他们原来在哪里，并且他们在那里做什么？刚才耶稣就是给大概10000多人吃饱，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。并且因为耶稣这样做，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众人要来强迫耶稣做王。那么当一个世上的君王，绝对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原因，他来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耶稣就随即马上催或者强迫门徒上船离开那个地方。耶稣强迫他们这样做，至少可能是因为他不要门徒受众人的影响，想要耶稣做王。但是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原因，耶稣可能就是要他们独自，耶稣并没有跟他们一起上船，耶稣要门徒独自面对一个挑战，就是那天晚上的大风浪。借着这个挑战，耶稣要训练他们的信心，要他们更依靠他。所以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上船，他反而自己一个人往山上去祷告。那么耶稣在这个祷告的时候跟他的天父说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耶稣借着他跟他的父的沟通，有可能至少重新集注在他来到世界上的目标，不是当世上的君王，而是借着他的死复活救赎我们罪人。那么接下我们的经文说，第47、48节，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4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所以是半夜3到6点钟的时候，耶稣在岸上看到门徒摇橹得很辛苦，因此他就在水面上走到他们那里去。有意思的地方，除了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之外，有意思的地方是耶稣本来的意思是要走过门徒去。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，但是神学家想出至少3个不同的原因，都有可能是正确的。第一，耶稣就是要门徒看到他要走过他们，因此他们必须喊叫，求他帮助拯救他们，这样耶稣就是在引起或摇动他们的信心。因为呼求上帝求他帮助我们，就是表达和锻炼我们的信心，我想至少耶稣有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二个可能的原因耶稣要走过他们是这个，耶稣要给门徒一个安慰，虽然他们摇橹得很辛苦，虽然他们在经验这个挑战或者苦难，但是耶稣是与他们同在的，他们不必害怕。如果耶稣当时真的走过他们的话，他没有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话，他这样做就是在坚固他们的信心，并给他们力量继续面对挑战。那么我们自己常常就是在这种情况，不是吗？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困难，但是上帝不一定马上给我们解决。可是就像我们前几个礼拜所听到的保罗的见证一样，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上帝也随时与我们同在，在困难中他也给我们他的安慰和平安。好，第三个可能的原因耶稣要走过门徒是跟第二个很像， 在圣经旧约的时候，至少有两次很清楚的记载，上帝是经过人的。这两次都是在西乃山上的，上帝一次经过摩西，另一次他是经过先知以利亚的。有可能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圣子上帝耶稣就是要第三次经过人，经过他的门徒，为了让门徒知道耶稣就是大能的上帝，他也就在他们那里，因此他们不必害怕。这个解释也非常配合耶稣当时对门徒所说的话。我们现在就继续看我们的经文，看耶稣是怎么说的。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接下第49、50节说，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当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得到安慰，他们反而怕死了，以为耶稣是鬼怪。但是耶稣怜悯他们，马上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那么当耶稣说是我的时候，原文希腊文是 ego eimi， 我是。这两个字就是上帝在旧约的圣经的名字。那时候摩西问上帝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上帝就回答说，我是，中文翻译成耶和华。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，你们放心，我是，不要怕的时候，他就是在说，我是耶和华上帝，你们真的不必怕。创造天地的主，包括创造这些海浪的主，我上帝与你们同在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51、52节。于是耶稣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行的第二个神迹。第一个是他在海面上行走，在这里第二个就是他一上船，风就住了。那么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们心里惊奇，并且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给那10000多人饼吃的神迹，门徒的心里还是愚顽。其他中文圣经的翻译说，门徒还是迟钝或者顽梗。哎，怎么这样？这些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们怎么了？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众人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，第53到56节。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，就靠了岸，一下船，众人认的是耶稣，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听见他在何处，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很有意思，耶稣一下船，众人马上认的是耶稣，并且他们非常清楚耶稣可以帮助他们。一下子整个地区的病人都被带到耶稣面前，每一位也都得了医治。我们如果比较一下门徒跟众人，众人好像比门徒好很多，众人好像非常了解耶稣给10000多人饼吃的神迹，门徒反而不懂，门徒还是愚顽，众人好像没有。的确，众人的信心可能是蛮肤浅的，他们也许只要耶稣给他们吃饱治病而已。但是门徒连了解耶稣的这个大能好像都不清楚。结论是什么呢？可以说耶稣的门徒还是罪人， 无论是那时候的门徒，或者今天我们在这里的门徒，我们都还是罪人。我们都包括你自己，常常还是愚顽、迟钝、顽梗的。你如果已经了解这个，感谢主。你如果还不清楚这点，特别你如果只看到其他的基督徒，包括你的配偶，你如果只看到他们还是罪人，但是你不怎么看到你自己的罪，那就求主怜悯你，求主让你又看到又承认，向上帝也向你得罪的人，包括你的配偶，向他们承认你的罪。对，我今天又谈到夫妻的关系的，没办法，一定要谈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这是你自己在家庭里面每天的生活，也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一起的生活。今天早上的经文谈到加利利海的大风浪，最近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婚姻里面也有不少的风浪，面对这些风浪是不容易的，甚至是有一点危险的。无论是只有夫妻两个一起面对，或者我们全部一起面对，像在上个礼拜的查经班一样，上个礼拜的讨论我觉得有一些不太健康的现象，但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罪总是好的，特别是我们如果面对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罪。对，承认你自己的罪。我发现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都很会承认我们配偶的罪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发泄一下，但是像上个礼拜那样也有其他的时候，很公开地批评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，这不是很健康的。夫妻两个需要互相尊敬，我们公开地批评对方，甚至也包括在分享祷告的事项的时候，这是连一点都不尊敬的。你如果要那样发泄或者批评的话，你最好单独来跟我，你们的牧师发泄。其实听人发泄可算是一位牧师的呼召的一部分。你如果要公开地谈人的罪的话，那就非常欢迎你公开承认你自己的罪，这没有问题。我们夫妻之间常常陷入那个疯狂的循环，丈夫不爱妻子，妻子也不尊敬丈夫。当你在这循环的时候，你不要等对方先让步，你们当妻子的没错，丈夫应该好好地当头，但是他当头不是你的责任，你的责任是要尊敬他。你不能说因为他没有当头先爱我，我就不尊敬他。你们当丈夫的当然也是这样，你不能说他好不尊敬我，我怎么可能爱他呢？我们每一位只能注重我们自己的责任。你如果一直怪对方的话，这样只让那个循环越来越疯狂。那么停止那疯狂的循环的一个重要秘诀，就是向对方认罪，不是批评他，是向他认罪。这也是圣经所说的雅各书第五章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你就可以说，对不起，我这样做是不怎么爱你的，我不对。对不起，我这样做是不怎么尊敬你的，我不对。就这样，不是那么难啊，你就这样做，无论对方有什么样的回应，你要负责你的部分，承认你的罪。你肯定有罪，我们都有，你就承认他吧。那么你如果听到对方像你这样认罪的话，你就原谅他，最好也照样向他承认你自己的罪，这样就是互相认罪，互相原谅，多么好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 我们看到门徒是愚顽、迟钝、顽梗的，我们也是。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但是我们同时还是罪人。可是，在我们的经文里，无论是耶稣愚顽的门徒，或者认得耶稣的众人，耶稣都怜悯他们了。耶稣很慷慨地帮助他们每一位。当门徒害怕地喊叫时，耶稣马上安慰他们，然后上船立刻停止风浪。当众人带着那么多病人给耶稣医治的时候，耶稣就怜悯了每一位，所有的人都得到帮助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也都从耶稣得到帮助。圣经常常说我们上帝的子民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，但是就像我们自己当世上的妻子或丈夫的一样，我们对我们的丈夫耶稣常常没有表达什么爱和尊敬。但是耶稣不等我们先让步悔改，他先为我们舍他的命，洗净我们的罪。今天他再一次地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包括我们如何很失败地当丈夫或妻子。我们每天靠他的赦免过我们的日子。在我们的经文里，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耶稣的门徒靠着那木船过加利利海。我们自己如何过我们的一生？我们每天靠什么慢慢度过我们的日子到对岸呢？我们就是靠着那木质的十字架。我们每天靠着耶稣十字架的赦免度过我们的日子，包括我们婚姻一切的日子。我们靠着耶稣的赦免，一直等到我们最后终于到了对岸，就是到了天堂那里去。无论你在这一生遇到什么海浪，你都不必害怕。耶稣是大能的上帝，他也是爱你、赦免你罪的上帝，他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怕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